格林童话《会唱歌的白骨》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，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张克佳，上海。格林童话，会唱歌的白骨。 会唱歌的白骨。从前有个国家，来了一头野猪，它践踏耕地，咬杀牲畜，还用尖利的獠牙咬人，人们为此痛苦不堪。国王宣布，只要有人能将王国从这一片灾难中拯救出来，他就会大大的赏赐他。可是野猪太大了，而且强不可敌，因此谁也不敢接近他藏身的那片森林。之后国王宣布，谁若能捕获或者杀死那头野猪，他就能娶国王的独生女为妻。在乡下住着两兄弟，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老大狡猾精明却缺乏勇气，弟弟单纯的心地善良。两兄弟说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危及生命的使命。国王对他们说，为了让你们能确实找到那头野兽，你们两人必须分头从两个方向进树林。于是哥哥从西头走，弟弟从东边进。弟弟走了没多久，就遇到一个小个子男人，他手里握着一只黑色长矛，对弟弟说，我把这只长矛给你，因为你的心地纯洁善良，你拿着这长矛只管大胆去斗那头野猪，长矛会帮你的。弟弟谢过那个小个子男，扛过长矛，毫不畏惧地赶路。不久他看到了那头野猪，便用长矛对准了朝他扑来的野兽。野猪气疯了，他冲得太快太猛，结果长矛把他的心脏划成了两半。弟弟扛起巨兽往回走。森林的另一端入口处有座房子，人们在那里喝酒跳舞作乐。弟弟来到这儿时，哥哥早已坐在里面，他以为野猪反正逃不过他的手心，于是先喝点酒壮胆。当他看到弟弟带着战利品从森林里返回时，邪恶的心里充满了嫉妒，无法平息。他对弟弟喊道，进来吧，亲爱的弟弟，喝杯酒歇歇。从无戒心的弟弟走了进去，把好心男人给他的长矛，自己又如何用长矛制服了野猪的经过告诉哥哥。哥哥留弟弟一起喝酒，直到天色将晚，然后一道离开小屋，在黑暗中赶路。他们来到小河上的一座桥，哥哥让弟弟走在前面。走到桥心时，哥哥对准弟弟的后脑勺狠狠一击，弟弟倒下死了。哥哥将弟弟埋在桥下，自己扛起野猪向国王领赏，似乎野猪是他猎杀的。他娶了国王的独生女为妻。当人们问他为何弟弟没有回来时，他说准是野猪把他吃了，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。可是什么都瞒不过上帝的眼睛，这罪孽总有一天要真相大白。几年以后，几个牧羊人赶着羊群过桥时，一眼看到沙子下面有根雪白的骨头，他觉得这是做口吹乐器的好材料，于是爬下桥将骨头捡了起来。他用骨头给自己的号角做了个吹口，可他第一次用号角时大吃了一惊，因为骨头自顾自地吹起了小调。啊，朋友，你在用我的骨头吹奏，我在这河边沉睡已久，哥哥杀我夺走了野猪，娶的妻子是国王之女，多好的脚啊。牧羊人说，竟然会自己唱小调，我一定要把它献给国王殿下。于是他吹响了号角献给国王，号角又唱起了同一只小调。国王一听就明白了，于是派人到桥下挖出了被害人的尸骨。罪孽深重的哥哥无法抵赖他的所作所为，因此被缝进一个麻袋沉到河里去了。被害人的尸骨则被安葬在教堂墓地里一座最漂亮的墓冢里了。 会唱歌的白骨，晚安。